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荣浩离开黄信府上时，已经是子时了。长街寂静无声，雪落了一地。他虽然学文，但最近跑多了，也学熬记，孤身一人，连随从也不带，乐得清静。出门时只看见自己的黄骠马被拴在门口，打着瞌睡。月上中天，是诗里都难得的好月色。他索性把灯笼留在黄家门口，牵着马在雪中慢悠悠地往前走。马鞍上还有个酒袋，是聂彪给的，十分粗糙的烈酒，应该是他自己平时守夜御寒喝的，倒还是温的。他灌了两口，像一团火焰从喉咙口滚到了胸腔里，像个野人。这条街太长了，更夫估计都不会来。他穿着这样华贵，马配头上又是东宫文饰，自然也不会有麻烦。行了官礼，早就不会怕神鬼了。倒是小时候早早进宫，人在小时候看什么都显得大。东宫以前人少，许多空着的宫殿，有时候和敖记他们玩，跑上半天不见一个人，喊出的声音在空旷宫殿里回荡，吓得他嚷着要回家。不知道敖记他们现在在干什么，他倒不怕，兵营里人多，而且和雨嫣然一起，实在无聊了还可以两个人打一架，真是绝了。两个20多岁的人竟然还能打架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荣浩想着继续往前走，许多名字像水一样从脑中流过，这个时间大概都在睡觉。江南塞北同，这条街上不会有人，他不想回宫，也不想回自己的府邸，反正哪里都不会有人。街尾有个影子，或许是谁家的石狮子，但石狮子没有这么高。他越走越近，最近看睡布看得有些眼花，原来也是个牵着马的人，比自己高。西戎人穷，不懂享受，这种天气不穿大毛衣裳，冻死都是活该。但他穿胡服向来好看，花纹繁复，靴子也漂亮，踩在雪里，整个人高挑挺拔，像一柄剑抱着手，月光洒在他金色头发上，可惜胡服斗篷的帽子遮住大半，一张脸像诗里当炉卖酒的胡姬，霜雪一样的白，丹砂一样的艳，弯刀镶嵌许多宝石，但哪一颗都比不上他的眼睛好看。荣浩调笑他， 哼，赫连王子真不怕冷，这么早出来卖酒啊。 西戎蛮子不看诗书一定听不懂，不对，他是西罗蛮子，打不死动不死，阴魂不散。赫连没有说话，也是荣浩实在狼狈，不需要他多说，整个人落了一身雪，连衣服都湿了大半，大半夜在雪里走真是好雅兴。荣浩还要再说，赫连直接抓住他腰带，把他扛了起来，往马上一扔，自己翻身上马。 这 荣浩御赐的黄骠马倒是机灵，在原地打了个喷嚏，也跟了上来，在雪地里踏出一阵蹄声。荣浩满以为赫连会带他回西戎使馆，谁知道竟然去了西城。西城的方士是最乱的地方，地上连石砖都没有，到处是泥，但这个时辰竟然还有许多人在。赫连骑着马带他来到了一个低矮的小酒馆，灯暖酒香，聚集了许多胡人。当中一个大锅里面翻滚的浓汤里煮着大块不知道什么肉，竟然意外的香。胡人向来擅长用香料，地上铺着花样繁复的波斯地毯，一个穿着红衣的胡姬在跳舞，皮肤是漂亮的蜜色，戴着头纱，穿着灯笼裤，赤脚，周身无数铃铛，连脚踝上也套着一串小金铃，随着旋转发出细碎的铃声。 一对胡商看得兴起，举着酒杯大声喝彩，也有拿出胡笳和琵琶来喝的。赫连把它扔到一堆枕头和帘幕之间，浓烈的香料味扑上来，意外的温暖舒适。店主早端了热汤过来，赫连接过汤碗塞给荣浩，又道： 不用酒，送点馕饼过来。 谁要吃你们的馕饼，难吃死了。 荣浩嫌弃道。赫连没有搭理他，等馕饼送来，果然硬得像铁，比宫中宴席上那种寡淡无味的还不如。但他用小刀按住饼边撕成小块，蘸着热汤塞过来时，荣浩吃了两口，竟然觉得还不错。 哼，也不知道炖的什么肉，说不定是人肉。 他又开始找事儿。过来的店主汉话只会听，不太会说，听到这话急得直摆手。赫连一边喂他一边道： 人肉不是正好啊，荣大人什么都吃过了，只差人肉，今天正好尝尝鲜。 是荣浩跟西戎人吹嘘大周宫廷御厨，这也被他听去了。 真是卑鄙的西罗人，比小严还会听墙角。 荣浩一面在心里骂他，一面就着热汤吃了半个饼，这才回过羊来。西罗人就是没眼色，看他吃不下去了还喂。荣大人可不含糊，立刻用白眼瞪他： 你喂猪呢？ 赫连顿时笑起来，她是极漂亮的长相，一笑就灿烂无比，太阳一样。也不生气，屈着一条腿坐在旁边，用剩下的半个饼就着荣浩的汤慢慢吃完了。他的牙齿不知道像谁，整齐锋利，连吃东西的样子也十分好看，是区别于荣浩这样优雅从容的好看，更趋向于野兽，是天然而带着野性的漂亮动作。这店也奇怪，一张椅子没有，只是垂着许多帐篷一样的帘幕，铺着厚厚地毯，地上堆着软枕头。荣浩怎么做都不对劲儿，换了几个动作又不想学赫连，干脆堆起许多枕头枕着手臂躺下来。酒足饭饱又暖和，他顿时就有了睡意，懒得起来，把鞋子踢掉，又开始解袍子。他的人和他衣服一样，惯用江南丝绸，是最柔软最珍贵的质地，经不得一点搓磨，稍微滚一滚就会全部是细碎褶皱，有种狼狈的美。赫连不动声色，只看着他折腾。荣浩好不容易找个舒服姿势准备睡过去，他就开口了： 你刚刚念的诗是什么？ 什么念的什么？ 荣浩想蒙混过关，赫连又问： 刚刚我扛着你的时候，你喝醉酒，念的诗是什么？ 凭什么告诉你？ 赫连于是不问了，转过脸去看对面的胡商。这西罗蛮子有时候又挺闷的，像那天在猎场被扎了一刀也不生气，自己默默去一边找草药。聂彪那家伙装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烈酒，一暖和了，酒意从胃里蒸腾上来，热得人难受。荣大人可不是能忍受的人，立刻抬起脚来踹了一脚赫连的大腿。不过他这点力度对赫连来说相当于挠痒痒。赫连又转过脸来看着他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安静看着。 看我干什么，西戎蛮子，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。 荣浩又骂他，赫连被他气笑了，湛蓝眼睛弯起来笑道： 荣大人这么金贵，不让人看？ 就不让你看，怎么样？ 他一面说话，一面还踢赫连。赫连等他踢了两下，忽然伸手抓住他脚踝，把他拖了过来。两个人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，简直是狮子搏兔一般容易。赫连欺身过来，把荣浩压在一堆枕头之间，吸取上次在猎场的教训，抬手拔出后腰上别着的匕首，割断系带。颜色鲜艳的薄纱帘幕就像水流一样垂了下来，将它们笼罩在其中，形成一方密闭的空间。胡笳和琵琶声都远了，客人的喧哗、听不懂的胡语都远了，眼前触手可及的只有这个叫赫连的西罗人。他浅金色的太阳一样漂亮的头发，俊美的面容和虚在耳廓上的热气。赫连俯身在荣浩耳边轻声道： 再给我念一遍你的诗。荣大人，我想听你念你的诗。 该死的西罗蛮子，诗与词都分不清，还要在这听人念诗。 但也许是酒意太浓了，也可能是他湛蓝眼睛太好看，四周垂下的绯红深紫帘幕有种梦境般的华丽感，荣浩竟然念出来了： 区区行意，冉冉光阴，迎头立路，窝角功名，毕竟成何事，满香高。 他盯着帐顶垂下的金色流苏，眼神渐渐迷蒙起来。 抛掷云泉，霞丸尘土，壮阶等闲笑。 赫连闭上眼睛，他的发丝摩擦着荣浩的耳廓，呼吸间似乎带着炽热火焰。 很好，继续念。幸有五湖烟浪，一船风月，会须归去老渔樵。五湖烟浪，一船风月，会须归去老渔樵。啊，真是好词啊，荣大人。 你这西罗蛮子知道什么诗词？ 荣浩想要这样骂他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其实他还有许多话说，但最近他太累了，而且说什么都是错，于是什么都不说了。迎头立路，窝角功名。读书人雅到极致是要归去山中做隐士的，但他做不成隐士了，非但做不成隐士，也做不成谋主。洛恒多厉害，三首琴曲，君臣相得，伯乐与千里马的曲子多的是，他偏不弹高山流水，要弹渔樵，真是诛心。有了洛恒，严君玉那个小傻子也不来问他了。他其实很想说，严君玉，你知道吗？叶太傅那句君子不弃的题目是出给我的，不要总问我权谋啊，偶尔也问问我诗词吧，我可是东宫最会读书的人呢。 小言，虽然殿下并不看得起叶太傅，但他惋惜我呀。 叶玄机说，叶家人是四不像，叶家人尴尬，但叶家人多会哭惨啊，天下人都知道叶家人委屈。叶慎活得多洒脱，时局好他风流潇洒当他的江南王，时局不好了他撒手一去，留着残局给后人收拾。谁是后人？是荣龄啊。叶玄机说叶家是四不像，其实荣家才是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